和他的朋友们金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是明年我国以及北京市经济工作的重点。这周五，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召开了北京市促进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举措与成效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40年来北京市的就业规模不断的扩大，从1978年的444.1万人增长到现在的1246.8万人，增长了近2倍，工资收入不断提高。1978年的时候，年人均收入是700元左右，到2017年，年人均收入达到10.16万元。今年以来，劳动者以及单位在办理和就业有关的事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可以少跑路，办事的流程极大的简化。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晓军介绍说： 一呢，我们是全面的取消了我们就业管理制度当中的一些证明的一些材料。以前咱们都知道，我们去那个哪儿社保所或我们单位办事，都需要开这样那样的证明。现在我们把这些那个证明材料取消以后呢，你拿一个身份证到我们的社保所或者到我们的服务大厅去，就可以把你想要办的事办好。然后呢，剩下的这些这个以前需要一些证明材料的事呢，我们内一个是你自己声明，再一个我们内部啊进行审核和出具的比对，不用你们再提供了。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主动简化我们内部的业务办理的这个流程。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很多那个享受政策不是要跟户籍挂钩的，你去办理事情上呢要拿到你的户口本。现在我们跟公安局啊把这个出具这个比对打通，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然后呢到我们去办理，直接我们能把你的户口信息抓取过来，直接就可以办理了。 随着北京的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职业技能人才。今年以来，北京市建立了职业技能人才培训补贴制度。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和所在的单位有没有去申请，有没有去拿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王小兵介绍说， 建立了这个职工的技能培训补贴的制度。另外呢，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技师的培训补贴制度，就是针对急需紧缺的职业，我们让这些技师参加培训有补贴，每人补贴1500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推行了就是名师带徒的制度。这个制度呢，就是在北京建立技师工作室，也叫大师工作室。目前全市一共建立了200家，这个200家技师工作室在企业中啊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个技艺传承方面啊，给企业这个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建立了这个技能人才的这个研修制度。我们就是18大以来啊，每年从全市选取1000名左右的技师，把他们送到比如清华大学啊、北京理工大学这些高校，参加前沿理论 这个辅导，主要是提升他们的这个业务水平，为企业创造服务。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呢要制定一系列的技能人才的支撑计划，为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更好的服务。 随着世园会和冬奥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北京市也推出了相关的技能人才培训和补贴的计划。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王小兵介绍说，只要拿到相关证书以及就业，都会分别有相应的补贴。 我们与延庆区政府制定了服务冬奥世园的5年行动方案，5年要培养10万人次的技能人才，服务好冬奥世园。只要你参加这方面的培训，取得证书的，都有取证奖励和这个就业奖励。另外呢，对接了这个优质的培训资源，与那个延庆区的相关部门对接，把这个优质的职业院校引入到，优质培训资源引入到延庆区。比如举例子呢，说那个我们引入了这个首钢技师学院，它有一个雪具维修辅导，那个整个雪具维修方面。另外呢，与马克西姆三军合作呢，辅导这个西餐这方面的技能，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培训实习就业的这种全链条的服务的机制，就是我们先给你培训，完了以后培训完了以后，到市里头的大型的，比如说五星级酒店，你要顶岗实习，顶岗实习完了以后呢，就业，这是全链条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给顶岗实习的补贴。 在整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听到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补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就业服务不仅惠及城市居民，北京各区县的农民也可以受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明山介绍说， 农村的有转移就业意愿登记的劳动者，可以享受和城市劳动者同等的就业政策帮扶。以今年1到11月份为例，就是我们各种单位招用了我们登记的农村劳动力，也可以享受和招用城镇劳动者同等的就业政策。我们今年是5000多家用人单位招用了我们农村劳动力，达到了5.5万人。去年2017年，我们在城市公共服务的岗位，我们试点招用了密云和延庆的劳动力到城市公共服务岗位来进行就业。我们2018年把这项政策我们扩展到了我们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怀柔、延庆等生态涵养地区，这些生态涵养地区的农民我们今年呢也都可以招入到城市的主要城六区的公共服务的岗位来进行就业。并且这项工作呢今年也列入了北京市政府问为民办实事招用10000人。到目前我们在10月底我们招用的生态涵养的农民已经超过了10000人。10000人就是10000个家庭，就意味着我们生态涵养区有10000多个以上家庭，他们有一个劳动力到我们城六区的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来进行就业了。谈到这些岗就业以后，我们还给予相应的岗位补贴，每人每个月来发放岗位补贴，可以适当又提高他们的收入。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起和劳动争议有关的案例。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劳动争议案例都要先经过劳动仲裁机构的仲裁。今年是劳动合同法实施10年，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当年，也就是2008年，北京市劳动仲裁系统受理的案件数量就达到2007年的2倍之多，2009年又增长了50%。十年来，北京市的仲裁机构年均受理案件达到6.7万件以上，案件量年平均增长13.8%。特别是近2年，受到增长速度换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因素的影响，2016年和2017年全市受理案件连创新高，年均都达到8万件以上。 根据统计，全市案件平均结案率在94%以上，调解率近50%。全市有约70%的案件在仲裁阶段化解。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和工资支付有关的案例。我们的点评嘉宾是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崔女士曾经负责某著名的互联网公司的公关工作。2016年6月，她和这家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家公司呢，每月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给她工资。双方曾经签署过一个协议，叫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在这个协议里面约定呢，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7年8月18号解除。刚才说了，她是2016年6月入职的嘛。那么这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就解除劳动关系了。这家公司呢，一次性向崔女士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共计150267元。虽然签了这个协议，但是公司没给。于是呢，这位崔女士就把公司告上法庭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公司要给这钱。公司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啊，不服，于是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这个上诉理由很有意思，一会儿我们要探讨一下。他说和崔女士发生实际用工关系的单位啊，是其他的公司，是第三方公司。我呢，只是代那家公司给他发钱，所以不应当由我们公司来支付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当然法院最后呢没有采纳，还是维持原判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哈，这家公司所说的替第三方公司支付工资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认为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目前来说，就我个人接触的案件嘛，相对也已经比较普遍了。因为目前在很多企业出于各种需要，它会建立一系列的关联性企业，类似于子公司啊，或者是说分公司啊等等等等，在这说兄弟企业也是非常之多。所以说，但是说它出于成本的一种考虑，或者是管理上的一种便利的话，虽然说比如这里面的这里的崔女士，她虽然给 A 公司工作，但是她的工资有可能由 B 公司来进行发放，而她的社保甚至有可能由 C 公司来进行缴纳，这种情况是非常之普遍的。 嗯，那这 A、B、C 是什么关系？ 三方之间的话，一般都属于是一种关联企业，比如说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个人，或者是说他们的股权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嗯， 就换句话说，这三家公司都有可能是同一个大老板。 哎，对，是有这个可能性， 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公司做大了嘛，他肯定要设好多公司。 对，嗯， 这块业务线是这个公司，那块业务线是那个公司，也有可能就是人事方面是一家公司，是吧？ 嗯，对对。 其他方面又是另外一家公司， 没错 啊。好，所以极有可能就是说，他替 A 公司干活，然后呢，钱呢是 B 公司在发。 哎，没错，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反推一下。那他签的这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可能是跟谁签的呢？ 我认为这个案件中，他既然是把我们称为 B 公司，好吧，他既然是把 B 公司告上了法庭，而最后的解除协议的话，先是和 B 公司来签署的，所以我认为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应当是和 B 公司来进行签订的。因为这里在它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劳动关系的具体认定的问题，也就是说认定崔女士究竟是和 A 公司还是 B 公司有劳动关系。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之下，一般是采取一种实质性审查的方式，看一下崔女士究竟给哪家公司提供具体劳动，据此来进行判断和哪家公司有劳动关系。但是一旦签署了一份劳动合同，通常只进行一种形式上的审查，和谁签劳动合同就确认和谁有劳动关系。 嗯，好，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他签劳动合同是一家公司， 对， 但是他干活的是另外一家公司。 哎，没错，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 工资呢，还是和签劳动合同那家公司给他发？ 对，对， 是不是？ 对， 干活那家公司呢，不要他了。简单可以这么说啊。 嗯。 于是呢，他把跟签劳动合同这家公司告上法庭了。 哎，对， 他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有人问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可以解除吗？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话，同样是可以解除的，不存在不能解除的劳动合同。只是说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律当时对它有一种比较特殊性的保护。你比如说企业在面临裁员时，对那些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的职工要优先进行留用，或者是将来裁员完毕之后企业又恢复正常经营了，要对他们要择优，就是优先进行录取，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护，并不是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职工就不可以辞退了。如果违反了劳动纪律，或者是说是有其他行为损害了公司的，给公司带来了重大损失的话，同样是可以辞退的。 那辞退之后的补偿金和第一次签劳动合同、第二次签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相比，标准是一样的吗？ 标准的话，计算标准是一致的，只是说工作年限上的话会有所区别嘛。 按实际工作年限来算补偿金嘛，是吧？ 对，是的。 在这个案例当中，他们是协商一致的，所以这个无所谓。 对，没错。 但是这公司有点耍赖，是吧？就是说好的给你15万，最后呢不给。一审之后呢，他还不服判决，还得打这个二审，是吧？这么分析的话，这公司就有点这个， 对公司的话 不地道了。 对，有点耍无赖。你既然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的具体数额也已经确定了非常明确，你就应该按照解除协议进行履行。但是你非但不执行，而且在对方起诉之后，法院已经判决的情况之下，还要继续上诉。你应该知道，就算上诉也是肯定90%以上是要输的，仍然继续上诉。所以他的动机，我认为就是在一种故意拖延时间，出于这么一种考虑了。 有句话叫什么？狮子多了 不咬嘛，是吧？ 这家公司啊，欠好多人钱呢。不是这一个了，还欠好多供应商的钱呢。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也提醒大家啊，入职需谨慎，不要看当时给你开多少钱的工资啊，一定要考虑当时公司的一个综合情况。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有一些行业啊，他们的这种工资收入起伏是巨大的，因为他们的行业特点就是如此。比如说基金公司，最近的一家基金公司的首席人才官啊，这是一个职务啊，因为考核问题和公司打官司，这家公司呢，我们称为 A 公司，首席人才官呢称为王某。王某2003年就去了，已经在那工作了15个年头了。2011年开始，他在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就是干这个活的，还被公司欺负了，并且呢，与公司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4月，双方协商一致，把他的职务啊调整为首席人才官，并且从2016年7月起，他每个月的工资是96,285元，非常之高，年薪百万了啊，这还只是工资啊。不过呢，实际上呢，他担任这个首席人才官，享受所谓百万年薪的待遇的时间也并不长，2016年7月开始干的，2017年2月，公司对他的2016年工作进行考评，经过考评，认为他不胜任工作，后来4月份就开总经理办公会，把他的岗位调整为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同时工资呢也从96,285调整到了37,000块钱。那这次调整，双方就不能够愉快的玩耍了。王某对于工作岗位和工资的调整都不认可，他拒绝在劳动变更约定上签字。到了7月份，公司呢向他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给他解除劳动合同了，并且支付了王某包括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其他的离职结算费用，总共付了79万多，将近80万。不过呢，王某并不接受，他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了这个仲裁申请，要求撤销解除劳动关系，他要去上班。第二，要支付2017年5月1号到7月18号之间的工资差额15万多块钱。三，支付上述期间的交通费和通讯费。仲裁委啊是支持了前两点，对于他的第三点通讯费交通费就没有支持了。后来双方都不满意，就到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说公司不是认为他的绩效考核不合格吗？找出来当时的绩效考核分数了，他2016年的绩效考评是78.69分。根据这家公司出具的人力资源绩效评估系统操作指导手册规定来看，考核结果等于或低于75分才属于 部分符合工作预期。所以呢 ，A 公司主张他2016年考核不合格的意见不予采信。另外 ，A 公司据此调整他的工作岗位，降低他的工资标准，缺乏事实的依据。法院认为呢，应当按照王某调岗前的工资标准补发工资差额。但同时呢，这家公司已经把他原来担任的职位撤销了，就没有这个岗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客观上无法恢复了，所以法院也裁定这家基金公司和王某不需要再恢复劳动关系了。简单来说，就是王某的三项支持有一项最后是在法院被支持了，他想去上班这个也不可能了。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考评的问题吧。能够因为一个考评然后给人家调岗调薪吗？ 企业的话是有这个权利的，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职工不胜任本职工作，这种情况之下公司有权利对其进行调岗或者是进行相应性的培训。而至于职工是否胜任工作的话，必须要通过考核来进行确认，所以说这个考核就不可避免了，企业有制定考核的具体的标准和程序的权利。 那也就是要遵照企业自己定的这个标准是吧？ 哎，对，是的。 那他这个标准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有一个人力资源绩效评估系统操作指导手册，这个手册呢说75分才属于部分符合工作预期，它是78.69分，但上面这一档我估计75分以上的还没到，处于中间，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它的工作表现呢？ 所以这里我认为还是应当具体参考一下企业的考核标准的制定。如果说75分属于部分满足，那关于这样一个部分满足或者说部分符合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处理的，应当有相应性的下一步的就更加细化的规定才对。但是既然法院采信了，认为公司对其进行调岗是不合法，那就说明公司肯定是规定了75分以上不需要进行调岗，是完全属于是一种能够胜任的。 或者是说公司没有规定75分好比到80分到85分之间是应该什么样的结果。 对对， 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公司要调岗你要有 明确的依据才行。 就跟咱们最近所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这个收多少钱一样。3000到几千啊，15000到25000啊，25000到35000，然后按什么样的税率来收，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对， 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是吧？你不能够因为公司领导认为你不合适就不合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王某还是有点冤啊。但至于他为什么一下子从这个首席人才官是吧到 高级经理， 高级经理他中间发生了什么，他的工作到底让领导觉得哪不满意，我们就不知道了。还是说这个公司的这个效益不好，然后呢公司找一些办法来降低这个人员的薪酬开支啊，这个我们就无从知道了。但是也从侧面了解到，就是公司如果行情好的话，这个行业的工资真的是 非常 一年抵三年啊，什么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啊这个减员的消息啊，但是我们也希望公司啊能够依据自己的这个规章制度啊以及相关的这个操作标准来和员工进行协商啊，不要最后呢闹到法庭，自己还付出很大的这个赔偿，以及呢在公司的这种名誉上面啊商誉上面啊受到一些影响。好，风水轮流转，经济形势啊有时候呢是有高有低，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树立起一个法治的意识啊，也要树立起一个对于未来乐观的态度。我们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我们也相信未来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大家的事业提升，我是香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新个税法下每月落袋的收入如何变化。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运栋老师。孙教授你好。 哎，你好。哎，香露， 今年发布的这个人所得税法呢，在明年1月1号哈、啊、和专项附加扣除哈、啊、实施办法一起来计算个税呢，是按照年总收入来征收个税的哈、啊，这个和按月来收是有不一样的情况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我们每个月挣的钱是一样的，跟18年比啊，但是按年收税的话，我们交的钱就发生变化了。我们不考虑那个税率的变化，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原来这个分类所得呀，它是各自算各自的。 嗯，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最好就是拿我个人来举例子吧。 嗯， 比如说18年，我每月在人民大学的工资是20000块钱。 嗯， 那我按照20000块钱的工资来计算我的个人所得税。那么工资有一个七级超额累进的税率表，我工资有一个3500的扣除，再扣除3000一斤。那这个呢，就是我工资这一块。那么如果我现在到了一个某一个大学，我又去讲了一次课，这次课呢，他会给我一笔叫做课酬，而这个课酬由于我们之间不存在这种雇佣关系，所以这个就应该定位为是劳务报酬。而劳务报酬在18年的时候呢，他采取的是单独的一个扣除标准，比如说是4000以下会给你扣掉800块钱，4000以上呢会给你扣掉20%。然后呢，它有一个三级累进的税率，这个三级累进税率呢，最低是20%，最高就40%了。所以有可能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假如说你这次拿的这个月的工资是20000，然后你在这个后面你得到讲课的这笔所得依然是20000，这两万搁在但是一个是劳务， 分开计税， 它是分开计税的，它两个相同的所得，但是最后它交的税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嗯。 因为它是采取了各自的一种算法，19年以后呢，这个情况可能就不是了。预扣的时候，它可能还按照劳务去扣，你工资按工资去扣，因为这个我们有个预扣的办法，也有一个预扣的表格。但是呢，等到你汇算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些东西搁在一块儿了，把这四个所得放在一起，用那个七级累进，用那个一个5000的一个扣除标准。 嗯， 然后呢，当然他可以去扣除那些专项附加扣除了。然后呢，可能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某一个人他的收入来源是多重的，多渠道的，那么还有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搞这个写书的稿酬啊，发表论文的稿酬啊。 嗯， 那么也可能在当时他采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预扣还是按稿酬给你算，可是最后他要汇算清表的时候，会放在一块儿用那个七级累进算。 嗯， 这样的话也有可能，我们有些人啊，收入如果跟18年完全相同，但是他有可能交税会比过去多，多的原因就 是。即使 是 我们现在这个税率更 低了， 低的情况下。 当然这个个体差异会非常的多， 嗯， 这取决于你最后你的这个各种所得加在一块的量的 总量啊，总量， 对对对， 嗯， 所以呢这次呢，如果刚才您说不考虑税率的话，它应该是高的， 嗯， 但是如果考虑税率的话，还要再考虑你的收入额的那个档次， 对， 就是您是在那个前4档以下的， 嗯， 那应该它实际上还是低了， 嗯， 但是如果您超过那4档进入到后3档以后，估计是比过去高的。 嗯，好，总之我明白一个原则了，就是说如果您有很多收入来源，而且您的这个收入还挺高的话，一句话吧， 你2019年可能交的税会比2018年要多， 没错 啊。但这个我说的是比较粗略啊，因为它这个高多少算高啊？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嘛。有人说5万就高，有人说10万才高呢，有人说8000就高了，是吧？这个呢，就每个人你得自己去计算，或者说呢，经过2019年你就能够知道了。 没错，这个真的个体的差异会很多，而且每一个人的这个对税收的这个税负的感觉和压力的感受啊，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高和低呢，这个标准要怎么看？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和你的同期做一个对比，你能感受到你是高了还是低了。 是， 对。 当然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收入来源，只是在单位挣这个咱们俗话说死工资的话啊，那么不管你挣的多还是少，基本上啊，这个你交的税 啊，应该是 都少了，绝对额都少了， 应该是这样。其实上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小的地方啊，我记得当时刚刚推出这个个税的那个草案的时候，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个很火的一个帖子，那个帖子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了那个我们叫那个三险一金，那个三险一金他说怎么个税改完之后拿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后来提到的是因为三险一金那部分多扣了。这个问题呢，其实上可能并不是这次税改的一个内容，它应该算是我们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个税应该是准确的讲变成了4项扣除了。这4项扣除呢，一个扣除是我们这个基本费用扣除，这个基本费用扣除就是大家老过去 盯 着那个3500、 啊， 现在呢可能它叫到按月算是5000，这是一个扣除。其实我们说的第二个扣除叫做法定扣除，法定扣除就是我们说那个三险一金。这个三险一金呢，这次呢可能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那个缴费的基数和缴费的比例。那么在缴费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缴费的基数有可能会被抬高。 是 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单位呢采用的这个基数呢都是就低的，那比方说按社平工资啊，这个60%，而不是按照实际缴发的工资来去计征。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我从10月份开始，我个人缴纳的这个养老和年金，这个额度都有所升高。但这个升高呢，意味着就是当月扣得多，而扣得多呢，可能单位匹配的一样也多。最终呢，实际上是你在退休以后你拿的也 享受的福利 也 多了， 也高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只是说是你现在拿还是未来拿的问题。 对， 这个应该影响的并不大。 是， 大的在于哪儿呢？在于的就是你的这个专项附加，和你的这个基本扣除。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假如我们说就是工薪这一组，这些人的整体税负如果不超过20000的月收入以上，基本上扣除的那个非常非常明显，是能够明显感受到我们的税收的税后收入是增加的。 好，刚才孙教授谈到了这个附加扣除啊，那这次呢我们也发现发布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和当时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有所不一样啊，我也拎出了几个不一样的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比如说大病医疗扣除的限额从每年6万元提高到了8万，就是增加了2万。还有就是这个租金，不同的城市不一样啊，有从1200提高到1500的，就征求意见稿是1200，出来的暂行办法是1500，还有呢，原来是1000块钱，出来的是1100啊，这就有所提高。但是也有没有的，就是在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对于抚养0到3岁的婴幼儿是能够扣除一些费用的，但这次就没有了啊！您怎么来看这个几增和一减？ 0到3岁这个可能现在对于这个低幼的这个目前它还不是一个完全这个完全是市场化。当然这个我本人我是很希望这个从托儿所开始就应该有政府的介入啊，因为它有利于生二孩嘛。这个当然这次的这个最开始0到3岁这个其实上国家之所以没有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这部分市场化的程度太高，因为这个标准差的太多，所以 就是你送他上幼儿园是送800的3000的还是10000的不好计算是吗？ 对，其实上幼儿园的那部分它是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费用标准 啊，那个好算， 可以算 他从3岁以上， 但是这个托儿所现在这个市场化程度太差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这次他并没有考虑，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把这部分做进来，因为在过去我们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这个实际上查 产妇她的产假并不长，并不长的原因就是因为各个单位都是在办这种公办的托儿所，也就意味着三个月以后的孩子都能在托儿所里长到幼儿园。这段时间呢，如果说制度上能够恢复到那样的一个制度设计的话，这个应该是纳入它应该也是合理的。 好，就是说在这次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当中，是把这一条把删掉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政府的别的部门哈出台政策的时候能够看到相关的这个政策，是吧？比如说我们最近也看到这个卫计委的一些表态啊，就是明年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让大家呢这个愿意生啊，哈，是吧？愿意这个养啊，而且呢这个养得起啊，从这些方面哈来考虑啊。所以包括这个托幼机构啊的这种设置，包括数量的这个增加等等，反正是纳入他们的工作议程了，工作的目标了。 准确的说，这个个税改革现在应该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有很多的地方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险一金的这个问题，这次实际上我和我们院里的另一位教授啊，像这次征求意见稿提起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社会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的部分作为个人账户扣除的同时，可以把这个商业的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这个费用，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基本个人账户，建立起个人账户，允许税前扣除。 您说的这个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是有提到了。 对，所以说这个呢，但是呢，个税法这次就没有把它纳进来。那么没有纳进来，在这个后续可能还会有所调整。实际上这个东西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可能从您刚才说的那个增加的这两个层面上，我的一个感受呢，大病这个是有这种诉求的。实际上，大家对这个个人附加扣除中唯一最不希望扣掉的可能还是大病这一块，但是大病这一块呢，它恰恰又应该说真要发生这项扣除的话，肯定是越多越好的。这个对于尤其中低收入来讲，这个是非常，它是属于是雪中送炭的一种做法啊。它这个如果说在报销以后自付10,500以上，如果能有80,000元免于个征免征交个人所得税的话，这个对于因为真是因病导致了当年的收入本身就不高，同时呢又发生很多医疗的这个额外开支的情况下，这个实际上的的确确是非常非有针对性的。 对， 这一房租的这块这个提高呢，其实上它在一线城市和这个所谓二线城市把这个标准提升呢，也是基于一种征求意见以后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这种贷款的利息，而且他实际上把这个扣款的时间也给做了一个明确，在我们原来征求意见中，实际上他只说的是允许扣一个每个月，至于扣多长时间，这次他给了一个240个月嘛。其实上呢，还是鼓励大家呢，这个通过合理的这种方式，那当然他对一套房来进行扣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减轻这些所谓刚需这一组，尤其是靠工薪来维系这个住房的这批人的负担，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首套房贷贷款的这个抵加啊，抵扣啊，抵扣个税，很多人也问了，这个怎么理解首套房贷啊？是吧？我原来买过又卖了，是吧？我又买了又贷啊又卖的，这个有很多人就是他换房嘛，他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哈。又赶上银行又执行不同的这种贷款利率政策，这个您啊给大家一些界定的标准。 我估计这个它还是跟各地方的这个认定有关，至于说对你认不认定你是首套。这个如果它被认定为首套，它标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首套的认定，我个人倒是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化。因为这次就住房市场而言呢，大家也看到，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房地产市场它依然还是强调了叫做因城施策。那么因城施策对地方的主管的责任会更加强。所以说你说你是认房还是认贷，还是不认房不认贷，还是既认房又认贷，这些政策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说我第一套房是买完之后卖掉了，现在我又去买了第二套房，而第二套房我去发生了贷款，这算不算首套？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解释。是你首次置业呢，还是你首次发生了贷款， 还是说你是已经戴过之后还光了以后，现在唯一的一套，什么叫做手套？这个我觉得或许还是有一些细则的。 嗯， 其实上大家可能还要再持续关注，就是税务总局还要针对这几个实施条例，包括呢它的这个过渡办法，包括 APP， 包括还有像这个六项专项扣除，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配套措施。 嗯， 这些措施可能还没有完全落地。这个大家，我倒是建议大家应该持续跟踪。 好，马上就要到一月一号了，很多朋友都会关心，就是那我一月份的所得哈、到底怎么来扣税的问题啊？我没看到、北京市的这个税务机关的一些表态啊，就是说一月份没有来得及的，没关系，二月份啊再给你扣啊，一月份多扣的，二月份呢啊，一月份没来得及这个抵扣的，二月份我们再给你抵扣啊。此外呢，刚才我们也谈的就是现在是按年度来征收个税， 嗯， 所以说你前面没有来得及报的没关系，是吧？来得及啊， 这个 还有时间 来得及的，对。但是因为这个，税务局现在很紧张，他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因为这里需要很多很多很细致的配套工作， 嗯， 而且呢，这里面可能这种个税这次变化的改革呢，应该说是比较紧凑的。从动议到征求意见，再到推出这些具体的办法，税务部门呢，应该说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相应的呢，如果说在实地落地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着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的可能。那但这个它的政策应该不会变化。可能比如说我二月份再申报一月份，或者说三月份或者四月份，一同申报两个月的，这种可能性都在操作层面上，或许都有可能发生。 好，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急哈，耐心一些啊，给税务机关也好，或者是您单位的这个财务部门也好一些空间和时间哈。关于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啊，有哪些是比较量比较大的、比较有共性的问题？ 大家其实上可能问的多的呢，一个是涉及到了就是这个老人赡养的这一块， 嗯， 那这一块呢，其实上现在看它并不是很复杂，而且说得很清晰了。独生子女一个月2000， 嗯， 这个就没有什么争议。那么如果是非独生子女的话，他一个月呢是最高让你扣掉1000块，因为如果是两个的话，一人1000，但如果是三个以上的，肯定是1000以下。原来我们曾经有一种解读说呢，可能存在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四哥仨。那俩不掏，然后让这一个人掏2000，这个税务部门不认这个事儿 啊、 他要求就是 只看户口本， 对，他的理解就是这个老人赡养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必须是三个人 必须是大家共同的，因为赡养老人不能退给一个人来做，说得你去扣这2000，我们就不掏钱了，他在这个系统的不认这一条，所以呢，这大家可能就不要这么理解。当然呢，这里面包括这个专项附加扣除里面，像学费啊，像这个住房的租金啊，像贷款利息啊，包括像这个赡养老人，可能他这里头，我们为什么刚才提出一定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后续的一些配套措施，因为他如何佐证，你的学费怎么数据采集，然后你的这个贷款利息的这个支出是怎么数据汇总的，那么你至于说抚养老人，这个抚养老人好像有一点他要求是有协议的，然后叫指定也好和约定也好啊，这个是要有协议，通过这个协议作为你确定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一般来说它一年之内确定就不让你再动，如果第二年你说我要变化的话，那可能会发生调整，这个主要是基于征管的一个便利。 是，我没看到国税总局啊在网上发布了就是各个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准备的材料，需要个人还是做一些功课的啊。刚才您谈到这个赡养老人哈、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向我提问啊，我也想问问您，就比如说有一些50-60岁左右的朋友，他们是上有更老的，下有不小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在30多岁。是吧，他们的父母在80-90岁都有可能，但他们这个阶段已经退休了，他们 要退休了，只有退休金了，那他们赡养那一辈老人的这种费用还有什么扣除的吗？80-90岁的老人家的这种赡养费用还有的扣除吗？ 就是如果说他不存在这个工资薪金的这种情况下，那他就只能到年底自行汇算的时候再说了。因为这里头我们大家可能形成一个逻辑，就是上班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有收入， 然后呢才去交税。但实际上现在呢，工资是这个概念，但我们的所得不是这个概念。你比方说您刚才说这五六十岁的人，他可能除了工资以外他还有别的收入。 嗯， 别的收入里面呢，你比方说我把房子出租有租金收入，那我去这个买债券我有利息收入，那么我去这个交易房屋我有财产转让所得等等。这些呢现在它可能都是我们除了这个四项所得之外，那些还都按照原来的方法来计算。 那也是可以抵扣个税的。 最后都可以进行到年末到年终的那个汇算清缴。 好的，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王老先生啊已经六十岁了，每个月呢领一些退休金，退休金是不交个税的，是吧？ 对对。 他上头呢还有一位，九十岁的，老父亲，是吧？ 嗯嗯。 那么他每个月呢，没有太多的收入， 嗯。 但是他最近呢卖了套房， 嗯， 卖了套房呢，他有好些套房，卖了其中一套房， 嗯， 那这套房他要交个税，是吧？ 对。 那这笔个税就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做部分抵扣，因为他还赡养着九十岁的 这 老父亲老母亲，是不 是？ 是 可以的。哎， 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如果有其他收入来源，这些来源呢又达到了交个税的这个标准的话， 对， 那您再赡养更老的老人的话是可以抵扣的。 对，包括你像那个捐益性公益性捐赠等等， 嗯，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做抵扣的。 嗯，好，那现在啊就是这个阶段。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部门的人都非常的忙啊，特别是这个单位的财务部门啊。 嗯。 那么现在有一些工作是在单位里面要来完成的，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这种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申报的材料，是吧？都是和自己单位的人事部门啊，或者是财务部门去联系啊。那如果单位财务人手不够，怎么办啊？个人又想做这些附加扣除，该怎么办？可以绕开单位吧。 现在按照税务总局的这个解释的话，六项附加扣除是可以由单位来在发放工资的时候替你进行预扣预缴的。 嗯， 但这六项扣除中有一项肯定是单位不会做，就是大病，它是到年底会算嘛。而剩下的像学历啊，这个就教育支出啊，房子的，包括养老的，单位都是可以替你代扣代缴。叫预扣预缴。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做预扣预缴，那实际上这个都要到年底去汇算清缴，而年底汇算清缴的时候呢，实际这次他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单位没有替你扣，正常来说单位应该替你去扣的，但是如果单位没扣的话，那你就要年底自行申报。 哦， 年底自行申报， 不能每个月自行， 对， 每个月自行申报不行。 对，他不是每月，因为只有单位的时候他按月作为预扣预缴，他每个月自行申报，你可以去报税，到税务机关你说我把这税交了。这是可以的， 但我想抵扣个税。 抵扣的话，应该到年底会算了。 哦， 对，他所以说，所以有所得，你没有代扣代缴，你可以自行申报去，这你可以随时报。但是你说想抵税的话，那这个就用到年底来完成。 好， 那年底完成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指着单位来做，因为我觉得倒是将来，中国人的这个交税啊，这个事儿可能变得很技术化了。 嗯， 就不像以前啊，以前说单位扣完我就没事儿了。但以后就涉及到很细很细致的东西， 嗯， 所以这时候呢，可能会，我个人会认为会滋生出一个相对的服务 啊， 这个服务就是我帮你来做这个 报税、 清缴、报税， 嗯， 而这个将来有可能还是一个付费的收入 啊，嗯，这国外已经比较 很正常 普遍了， 它有像这个 CFP 这样的职业， 嗯， 职业资格，我们现在的一些银行啊。那么私人银行啊，这个对于个人的理财部啊，我们的保险啊，我们的券商啊，其实上都有可能会衍生出这么一个业务来。 嗯， 也就是大家可以去借助于第三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将来或许大家一方面可以自身来完成， 嗯， 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于外力。因为实际上呢，这个个税的这个部分啊，对于我们大家看呢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 嗯， 它跟以往大家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个人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它颠覆了我们大家对传统个税的一种看法， 嗯， 也就是一种观念的更新。而这种观念的更新伴随着将是可能更加复杂的一个税制，然后呢，但是它会体现出税收最后的宗旨，这个宗旨就是让低收入能够得到更多的优惠，而让高收入呢应该应税尽税，